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虽然现在外边是这个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啊，很多朋友呢也选择在这个周末啊出去玩也好，洗衣服晾被子也好，洗车也好，可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消息啊，打从明天开始，未来接近一周以内，咱们北京城都是有雨的天气。 哦，要下雨了。 是，所以说呢，今天晚上这夕阳啊，好好欣赏欣赏，搞不好明天这个点的时候也许就下雨了呢。 哦，那就别洗车了先 啊。对，就是今天有洗车打算还没有动手的朋友啊，您再忍一个星期吧，这一周以内可能都会有连续降雨的天气啊。还是提醒大家，打从明天上班开始，您就随身带好雨具，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以免被这突发的天气状况啊给您拍在路上，多不方便呢。 是 是 是是。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一开篇啊先跟大家说一电视剧，这个电视剧虎妈猫爸啊，前段时间刚刚不是热播过吗？ 啊， 很多观众啊边看边跟家里人探讨育儿经验。 嗯，得聊一聊 电视剧当中那父母教育方式的差异啊，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嗯， 最近啊北京市三中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教育理念差异引发的离婚探望权的纠纷，一下啊就让人开始感慨，这电视剧里的情节还真的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之中。 是个什么事儿呢？ 王先生啊跟刘女士有一个9岁的儿子，2014年两个人离婚之后啊，儿子判归给了刘女士抚养。 嗯， 起初啊王先生还是能隔三差五的就见儿子一面，但是打从今年春节之后，刘女士就不让王先生再见孩子了。 啊，为什么呢？ 人家也有理由啊。 嗯， 那王先生管孩子管得太松，这孩子跟这样的爹这混下去，这以后没出息了，孩子在奶奶家过完年之后那书法水平明显下降。王先生也不答应啊，一怒之下就将前妻诉至法院，要求保证自己的探望权。对此刘女士辩解说啊，我知道王先生也爱儿子，也同意孩子见爸爸，可是啊这不孩子课程太满嘛，王先生对儿子管教太松，总带孩子出去玩还逃课，希望法官能在不影响孩子课外辅导班的情形下妥善安排探望时间。 这上课安排能有多满啊？ 这承办法官呢也跟双方当事人说充分进行沟通啊，了解了解情况，也对孩子辅导班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这一调查发现可了不得。 嗯， 孩子课外时间排的这叫一个满啊，周一晚上钢琴 啊， 周二晚上音乐基础， 哎呦， 周三晚上上奥数，周四晚上合唱团，周五晚上上英语，周六上午唱诗班，下午书法，周日上午英语班，周日下午继续合唱团，周日的傍晚打篮球。 哎，这还打得动吗？这， 哎呀，这刘女士表示啊，现在呢社会竞争激烈，不希望孩子呀落后在起跑线上。而王先生就表示啊，不行，这事我挺生气的，我的教育理念呢真的是跟刘女士完全不同，他呀不希望儿子过得太累，更愿意让孩子亲近自然，所以呀由王先生带孩子的时候啊，他就经常带着儿子出去玩，只要不是特别重要的辅导班啊，他都不带着孩子参加。 嗯， 就所谓的翘班嘛哈。 嗯， 孩子呀、啊、也因为这个更喜欢跟王先生相处在一块儿。 小孩嘛， 经过耐心协调，承办法官呢最终也做通了双方的思想工作，促使王先生跟刘女士双方达成了调解。调解结果是这样的啊，王先生呢每2周探望孩子一次，刘女士啊在王先生看孩子那天为孩子请假，每个暑假呢王先生都可以带孩子在外放松2周，寒假呢放松1周。双方对于调解方案都表示满意，并且表示好好的处理孩子的教育问题，不会再让类似的情形发生了。 你说这个咱们都是从这个学生期间过来的啊、 嗯、 那会儿确实也上过不少的这个辅导班， 说实话，这个辅导班有用没有？有用，但是你如果安排的太满，我觉得确实有一点过。 虽然说都上过辅导班，但是也确实没像刘女士他们家这儿子一样，这辅导班上的这么高密度、高频率啊。 嗯。 我就想，那小小的身体啊，他吃得消吗？这脑子当中也得换一换神经才行啊！这没完没了，老是在学习的话，我觉得这学习的效率和效果也不会太好吧？ 真是这样。 毕竟孩子天性还是活泼好动的，应该有一部分时间放归给自然。当然，出发点肯定都是好的，也特别能理解刘女士这种望子成龙心切的心情，是不是？ 嗯。 所以也恰恰是因为教育理念的差异，才出现了这个父母双方发生了这样情感破裂啊，包括目前探视权的这样的争夺的一个状况。虽然这事儿啊，最后呢有了一个妥善的调解方式，当然了，在这个孩子以后培养啊成长过程当中，这个方式呢可能三方也互相需要磨合，是不是？总之啊，不管是爸爸也好还是妈妈也好，教育理念再有差异，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过得幸福。当然不仅以后过得幸福，当下也不能过得不幸福啊，是不是？ 嗯， 要不然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就着这个话题聊一聊这个您对于育儿理念这件事儿上啊，不管成了家的没成家的，男性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女性听众朋友也好啊，是妈妈爸爸辈儿的还是爷爷奶奶辈儿的，咱都聊一聊对于这个严父慈母、严母慈父， 嗯， 您更支持哪一种这家长的身份？ 哦， 对于孩子教育理念上，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或者特殊的观念，或者您认为啊非常有价值的经验，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聊聊呗。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育儿的话题。 八月十号，北京各媒体陆续报道，德胜门内大街93号院这个业主李宝俊被这个西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性质为呢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就是那之前把那个德内大街93号院给挖塌那一位，是吧？ 嗯，同时呢，德内大街93号院这两天呢也加强了这个更高的这个围栏，残垣断壁呢又出现了施工人员的身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人，他叫傅贵天，1954年呢从山西来到北京的时候，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糊口呢，傅贵天在西城区翠花街的一家洗染坊当上了学徒。后来呢，随着这个洗染坊的生意做大，傅贵天就到了西四八条的分店，过起了早上4点起床、晚上12点入睡的苦日子。直到1957年公私合营，他才被分配到地安门百米斜街的一家厂子当了一名工人。在单位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婚后倒插门，到了德胜门内大街89号院。如今的傅贵天老人已经79岁，在德内93号院坍塌之后呢，他的89号院老宅也是一大半被拽进了这个深坑里边， 跟着一起吃瓜烙。 嗯，现在老人在不远处的这个四环胡同租了一间平房暂住下来，他时不时呢还要到这个西海边会会老朋友，有时候呢他就站在院子的门口朝着老宅子的方向发呆，有时候自己还念叨说，爷们儿，我大半辈子都住在德胜门内啊，我们家老三就生在那个院子里头，你说对他的感情能不深吗？ 舍不得呀。 刚搬进德内89号院的时候，傅贵天觉得那个院子挺大的，毕竟当时89号与91号同属一个院，院里边有棵枣树让他印象很深。他说啊，旁边的这个93号院是个两进的大院， 嗯， 西边有3间正房，南北2间各带1间耳房，挺规矩的。 是。 在傅贵天老人的印象里，德胜门内大街拓宽以前，那是一户姓张的人家。 啊，这还记着呢。 啊，说解放前啊，他们家是资本家，家底一直不错，93号院应该算人家的祖产了。那个张老先生为人也很谦和，跟邻居们相处的还不错。但是呢，张家老人去世之后，2007年年底，93号院的老房子转手他人。傅贵天老人就说啊，从那时候开始，93号院的这个施工几乎就没断过。傅贵天老人还记得，最早房子并不是李宝俊接手的，而是一位女士。这新房主来了之后呢，南北的耳房就都拆了 啊， 改建成了与西房同等高度的房子。 那也不合规矩啊。 但是这个傅老先生说，人家有钱咱也不能多说什么，但改完了看的还真是有点别扭。后来呢，就93号院这老房子就易主了李宝俊，施工就接着又开始了。这院里的老房子彻底推平了，而临街的这个围挡换了很多的形式，多年也没有撤去， 一直在施工。 2010年施工第一次出事故的时候，傅贵天一家人才得以知道原来施工的内容是挖地下室， 但是富贵田老人他们一家人啊都不知道是挖了那么深。谈到对这个李宝俊的印象，富贵田老人说啊不太好，毕竟只见过两面。 嗯， 在知道他的身份前啊，唯一的感觉就是谱挺大的。 这见过两面怎么就印象不太好啊？ 说是下车有人给挡着脑袋，有人给递鞋 啊， 可能是个什么官呢还是什么的。 是吗？ 提起李宝俊被公诉，富贵田似乎也觉得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发呆。他自己说啊，对这事儿我不太关心，我只是惋惜那些老房子。你说这俩院子以后怎么样，我心里是真没谱。 不仅您心里没谱啊，我们心里也没谱。 嗯， 不仅您心疼，我们心里也跟着心疼。虽然傅老先生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54年从山西来到这边的啊， 嗯，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这个傅老先生对于德内大街啊，对于这两套院子，对于整个北京城这样浓浓的深情厚谊，也确确实实不比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少多少。在这一层面上，我觉得傅贵天老先生应该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了。这个德内大街93号院也好，还是他们家的一个91号院也好，对他来说啊，那都是连在血脉当中的这样一份记忆。 没错。 所以说，就像很多北京市民向这个那位人大代表李宝俊喊话的一样，把我们的德内大街赔给我们。当然这事儿啊，这李宝俊哪怕说最后被诉至法院也好，最后应得到了这个法律制裁也好， 嗯， 这德内大街的现状它是回不去过去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了。 嗯，希望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啊，能给这些可能年代比较久远，看似破旧，但实际上有非常高深的这个文化价值啊，包括对很多人来说很有意义的这些房子予以保护。 塌了的我们赶紧补救，没塌的千万别让它再塌了，塌不起了呀。今年5月15号下午啊，在北京某旅行社工作的小张手机响了，来电话呢就接起来听听呗啊。 嗯， 对方啊是一南方口音。小张啊，明天上午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这张某一想，哎，这说话口音怎么跟我们单位那个高层主管吴总特别像啊。 嗯， 就顺手就问了一句，您是吴总吗？对呀，我就是吴总啊，明天你过来一趟啊。反正这一来一去，这话也没露出什么破绽啊。 嗯， 这说完对方也就挂了电话。第二天一早啊，这个张某啊，这个刚刚到单位，手机又响了。 嗯， 这样对方还是那口音，还是那吴总啊。小张啊，你早上不用过来了，我马上要接待一个重要的领导，需要用钱疏导关系呀。 哦， 你先借我几千块，用信封装好送到我办公室来。 哎呦， 这个小张一听，赶紧啊，那这领导有需要， 嗯， 是吧？ 必须的。 这吴总打电话来了，那赶紧去取钱吧。这火急火燎的去银行取了10000块钱。但是就在回单位的路上啊，这个吴总又打电话过来了。 嗯， 小张啊，你还是别送到我办公室啦，领导着急要走啊，你尽快把钱打到我的银行账户上。 嗯， 于是这小张一听这吴总又有指示了，那赶紧的吧啊，用银行的这个转账汇款的方式把钱汇到了这所谓吴总指定的账户上。没想到啊，这个吴总接到汇款之后又打电话过来，小张啊，钱不够啊，你再汇一些啊。这张某还也真是够实在的啊。 嗯， 说让他汇，他又到银行给吴总汇了10000块钱，这里里外外汇了20000块钱出去了。汇完钱之后，张某开始琢磨过味儿来了。 嗯， 哪儿觉得有点不对啊。回了办公室之后，他就给吴总的办公室座机打了一个电话。哎呀，听了电话之后，这吴总非常震惊。我没有给你打电话呀， 还是这东西， 我自己非常震惊啊。不是南方人哈，啊，就是一学就这意思吧， 啊， 大致就是说我没给你打电话啊，刚刚说让你汇钱那不是我。 嗯， 这说到这时候啊，这张某才意识得到原来是被骗了。 哦， 打电话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吴总，压根儿就是骗子。接到张某的报案之后啊，再加上近期还有类似的报案啊，东城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立即调派警员成立专案组，历时10多天的工作，专案组跨省追踪，发现呢这个诈骗团伙组织严密，内部分工明确，有人呢负责指挥和电话诈骗，有人负责取款。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诈骗团伙呀不惜辗转数百公里，派人到云南等地去取款。 嗯， 7月12号，专案组啊在广西先后将嫌疑人崔某、贤某等人抓获，共起获收缴作案用的银行卡220多张， 火 身份证50多张，合破电信诈骗案件8起。 警方也介绍啊，嫌疑人掌握事主的电话、姓名等信息，都是非法购买所得。 嗯， 被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啊，包括领导干部通讯录，这一下上下级关系都知道了啊。 嗯， 银行储蓄户的通讯录，还有学生家长的通讯录。 哎呀， 这不仅仅知道了电话，知道了姓名，还知道了人际关系。警方呢，在这儿也提醒市民啊，接到是自称某某领导打来的电话的时候，您千万别轻信，尤其是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您汇款的，您更得冷静，因为啊，这种涉及银行汇款的，一般那就是诈骗行为。 嗯，我觉得除了就是说别人给你打电话让你汇款，你别轻信，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对于有的时候，比如说，哎，我办一个什么卡或者什么的。就要你填你的身份证号，填你的手机号，填你的姓名，这种方式我们也要多加小心， 是吧？ 自己的一些资料能不泄露就不泄露。 你看之前那个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嗯， 需要进行各种登记的时候，留电话、留身份证号、留姓名的时候，总觉得那么不太安全呢。 嗯， 也给大家一建议啊，您在不同的社交网站也好啊，购物网站也好啊，快递写快递签单子的时候啊，每次啊，您选一家的时候就固定用一个名字。不同的家用不同的名字，最后一旦要接到类似的诈骗电话信息泄露的时候，他一叫你的名字，你就知道是哪家把您的信息给泄露出去的。 嗯， 这事儿也算是一个自保吧，是吧？反正总之还是这样，提醒大家，这个对于陌生的电话要求您转账汇款的，一定要千万加小心，这种涉及到银行汇款的，基本那就是骗子。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警察叔叔说的。 嗯，有这样的一个老人，认为生病之后没有得到村里的照顾，于是呢，60多岁的通州村民谭某乘公交车时，谎称其手中的杯子里装有汽油，大喊要自焚呢。 这要闹事儿啊！ 最近呢，他被涉嫌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在通州法院受审。法庭上，这谭某说，他就是想吓唬吓唬谁，给村里找点麻烦。 哎呦， 嗯，据指控啊，今年的3月5号上午9点。谭某呢，事先准备的这个水杯拿着，里边装有不明液体，还有打火机，在通州区鹿城镇庙上村车站乘坐804路公交车。当车辆行驶到这个通湖大街胡各庄派出所附近的时候，他谎称要在公交车上自焚，致使啊该辆公交车停在了胡各庄西站11分钟，乘客转移至其他的车辆。民警在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并将谭某抓获。那么检方认为，谭某啊编造其要在公交车上自焚的这个恐怖信息，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应当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是， 已被这个侯宝去取保候审的谭某说啊，说我真是没想自焚，说当天上车之后啊，售票员让他买票，他很生气，说没钱还骂人家 啊。 等这车啊开到胡各庄派出所附近的时候，他就让司机停车，说要下车自焚，但司机没理会他。于是呢，他就拿出水杯和打火机说啊，我要自焚。司机就害怕了，就将这个车停下来，乘客们也吓得下车跑了。谭某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心里不痛快，就是想吓唬司机，制造混乱，给村里找麻烦。他说啊，他是从密云县落户到这个鹿城镇某村的，在村里做保安。去年呢，他得了脑血栓，后来呢，保安队长就让他回家养病，说等病好了再去上班，但自己的工作被别人替代了。此外呢，别人看病都是村里出钱，但是到他这儿啊，却要自己掏钱。自己得病期间啊，村书记和村长也都没去医院看过他，他这心里就很生气啊。他说，我这样做是自作聪明，其实杯子里的不是汽油，它就是水。我现在也说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这样做。那么公诉人认为，谭某为发泄不满而采取过激的行为，给他人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影响了他人的公共安全，此案呢将择日宣判。 他心里不痛快了，就要拽着所有人跟他一起不痛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态心理啊？ 嗯， 虽然已经60岁了，应该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啊，这六十花甲之年，50知天命啊， 嗯， 这都知了10年的天命了，还没知明白呢，是吧？所以我觉得啊，这确确实实啊，为老不尊这词儿，我觉得拍在他身上可能都不够说明他这个行为的恶劣的。 嗯， 这个人家村里看病，人家给钱，您自己交医疗保险了吗？是吧？这里边这有很多很细节的问题，需要您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沟通的，怎么能用这种过激的方式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啊，肯定是不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啊，善罢甘休的。最终啊，这个法律会给他深刻的教训。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的是啊，这个在子女教育方面，您是支持慈父严母还是严父慈母啊？这个家庭角色您怎么定义？在教育子女方面，您有没有什么独特的高招，或者您这个心路历程啊？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分享。实在人说，这个哎呀，他这说的是这个电话诈骗的事儿啊。我本人呢就曾经遇到过一个南方口音来电话，装成我们单位新加坡男经理，但是巧了啊，这位经理正跟我边上谈工作呢。 嗨， 我就跟骗子说，你再骗人我马上让警察抓你法办。实在人还说呢啊，虽然我自己还没孩子，但是啊，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看，严父慈母是我的家庭教育，感觉不错。最起码您看这有这个法律意识哈、啊、在遇到这样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你再骗人我抓你法办啊、我让警察抓你法办。 是这个博岸博心说啊，教育孩子严厉或者放纵他都不是好方法。教育孩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从小啊价值观的培养，责任的担当、以及这个规律的遵守，为与不为的这个界限大方向管好其实就可以了 啊，细节的东西交给孩子自己天性去发展就好，是吧？这个 ZSY 他说，我是一个7岁女孩的爸爸，我支持慈父慈母。孩子呀可以上课外班，但是不要多，要上就要上孩子喜欢的课外班。 听这口气就挺慈爱的、 哎呀，真羡慕这样的父亲。虽然我爸也是个慈父吧，可是我妈是严母啊。 那时花开说啊，我觉得这个辅导班可以上 啊， 但是切不可这个挤占孩子太多的业余时间。应该留有接触大自然的机会， 是 让孩子快乐成长，别老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画在哪儿了谁也说不清。 哎，这话真是说到点儿上了。所以啊，有些事儿真是当家长的不能太着急，因为着急也没用，是吧？这不是您该着急的事儿、还不如我们顺应着这个自然的发展规律。当然了，能像这个OnlyZSY 这位朋友一样，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充分啊去考虑一下孩子自己的感受，真的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和个性的发展，问问孩子自己的意见，也许您会收到不一样的这个培育成果，是不是？ 没错。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在这个育儿方面啊，您是支持严父慈母还是慈父严母，还是严父严母和慈父慈母。在育儿过程当中您有哪些心得体会，有哪些小妙招小高招，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成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我们进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呢，本市城区内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而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车流呢是增长明显的。其中京藏高速居庸关辅路路段、陈庄路段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怀柔大桥到北石槽桥、黄岗路段的进京方向，以及京平高速北坞路段、京哈高速香河到西吉路段和京港澳高速长辛店路段的进京方向，都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建议大家 提前绕行，并且关注临近的路况预报。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8月13号晚上10点多钟，在通州玉桥东里小区103号楼的住户李女士啊，坐电梯上到5楼的时候 啊， 那个电梯楼层不是有一显示屏吗？ 嗯， 那显示屏正常应该显示数字啊。 对呀、 啊。到5楼的时候，它显示了2条红杠杠。 红杠杠。 接着啊，这电梯往上升一段之后就停下来，哐一声。 嗯。 就在李女士还纳闷的时候啊。电梯那灯啊突然就灭了，黑漆漆一片呢。 哎呦， 紧接着电梯一点缓冲痕迹都没有，突然就坠降，咚的一声电梯灯亮了。这时候李女士再一抬头，看见那个楼层的显示屏啊，显示的楼层层数是-2层。 哎呀， 这时候门都开不了，我摁什么都没反应。随着电梯缓缓上升，升到了7楼 啊， 在短暂停顿之后，电梯再次掉到了1层。 哎呦，这要几回啊？ 这一下啊，电梯门打开了，李女士惊魂未定，赶紧往外跑啊。因为怀孕而且感觉到腰部疼痛，这惊魂未定的李女士就被送到了医院。这个楼层8层的一位住户啊，在去年夏天就遭遇过同一部电梯直坠多层，导致她的颈部受伤。而19层的一位住户啊，一位女士呢，也曾经反馈被困在电梯里2回，每次出事之后啊，住户都会向物业公司反馈，但是啊，物业公司只是派电梯工进行简单的维修， 嗯， 只要看着这电梯能够正常升降关门，人就走了，不再修了。这个楼层的住户介绍，电梯内部啊没有监控，而物业给住户的解释是开发商没给留线，所以装不了摄像头。 嗯。其实，在刚才咱们这节目之前的那个新闻节目里边就说到了， 我们整点快报。 对，关于这个汽车也好，电梯也好，它的这个 年检， 对对对，现在这个年检的的确确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假如说你这很多人就是觉得他可能没事儿，然后过来就随随便便的来检查一下，压根就没看它里边到底那个零部件呐、啊，或者什么有没有老化，或者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危险。所以真的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啊维修人员或者是这些检查人员啊，在汽车的年检以及咱们刚提到这条消息电梯的年检的过程当中啊，真正的把这个检查落到实处，检查的仔细一些，因为毕竟这个我觉得它是跟生命密切相关的。 没错，而且这个物业以及有关的管理部门呢，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是不是？您觉得修一次大修一次电梯啊，大动干戈，可能要花费很多钱，甚至换电梯您都觉得这钱划不来，不值当，不愿意经这麻烦事儿。可是您没想过，万一电梯要是真出了事儿， 嗯， 出了事儿之后，这都是涉及人命的大事儿，那可就不仅仅是用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呀。所以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希望啊，咱物业这个公司高层以及这个有关部门啊，能够在这个危险和隐患发生之前，咱就防患于未然，是不是？ 嗯。 再实在不行，咱不是有业主有业主委员会吗？业主委员会有于什么权利呀？吵物业是吧？当然，咱能好好说，好说好商的，好说好商。商量不了的这事儿，咱可就不能再让他们挑着软柿子捏了，是不是？ 嗯， 毕竟生命最重要啊。 这个很多军事爱好者啊，酷爱这个枪的这个模型，喜欢玩这个仿真枪。个人爱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所购买的这个仿真枪经鉴定它具有杀伤力，属于枪支，那可就触犯法律了。 是的。 最近呢，2名军事迷因为购买了具有杀伤力的仿真枪，一人被刑拘，一人获刑3年。8月12号下午2点半，45岁的于某被法警带上了法庭。检方指控，2015年3、4月间，被告人于某啊，通过微信联系，从杨某这个地方啊，先后以人民币3500元的价格购买了.38仿真手枪一支， 嗯， 以人民币1100元的价格购买了1905型仿真狙击步枪一支， 哎呦， 并且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支付。这两次呢，均在位于石景山某小区内杨某的这个住处进行交付。2015年的5月3号，于某就被民警抓获，上述2支仿真枪呢，均已被当场起获， 还好找着了。 经鉴定，两支仿真枪系以这个压缩气体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它也属于枪支。 嗯， 检方认为应以非法买卖枪支罪追究于某的刑事责任，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至3年半。于某呢，当庭认罪，说啊，购买仿真枪时真不知道是犯罪，他也就是在家里玩仿真枪，也没带出去，也没有危害他人和社会动机，因此呢，希望这个从轻处罚。 嗯， 最终石景山法院一审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于某有期徒刑3年。判决之后呢，于某表示他需要再考虑是否上诉。 他觉着他没带出去就可以被从轻处罚。 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啊，就认为啊，持有仿真枪只要不伤人不带出门他就不算犯罪。事实上啊，持有两支以上具有杀伤力的仿真枪就已经触犯了法律，将被追究责任。律师说啊，非法持有具有杀伤性的所谓仿真枪或者枪模，同样可以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125条的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所以说啊，兴趣爱好和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也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凡事啊，我们还是要这有这样的法律意识，可能稍稍一淡漠一点哈、我们就越了界了。尤其是像这样的这个兴趣爱好，比如说这个愿意喜欢枪迷、军迷哈、军品、枪品，包括您那些这个刀具啊，包括这些仿真枪也好，也许一下它就变成管制刀具了，一下就真的变成了这个有杀伤力的仿真枪了。 没错，没错。 包括这个喜欢这个玩赛车的那些朋友，摩托车也好啊，还是这个汽车也好，这个随意改装的，也有可能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触犯了法律。所以说还是这句话啊，这个我们这一切啊，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合法的范围之内享有您应有的自由。 没错， 是不是？ 嗯。 任先生啊，开了一家小超市，啊，挺高兴的，给自己做老板。1月的一天凌晨啊，这不结束了超市的营业吗？他呀就自己去了大红门附近的一家银行，把这一天结下来的钱存了啊，要存钱。存完钱之后啊，刚刚走出银行的任先生就被3名大汉拽向了一辆车。 哎呦， 这3个人还威胁任先生：“我们是市局的。” 是警察？ 人家说我们是市局的，反正这黑话嘛，不知道啊。这任先生极力反抗，还被刺中了2刀，拉进了车内，而且还被戴上了手铐。这过程当中他已经受伤了，被刺了2刀。随后这3名大汉呢开始逼问他的银行卡密码。任先生一直被3个人非法挟持，10个小时之后卡里的17万块钱全都被取出来或者被消费了，这3名大汉才把他给放了。任先生的妻子说啊，等我们送他去医院的时候啊，那个渗在裤子上的血都干了，整条裤子那都是硬的。 哎呀， 事后任先生很少和家里人再提起那天晚上到底遭遇了什么，因为啊，他不愿意再回忆那样惨痛的经历了。在案发10多天之后，3名作案者就分别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根据3个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啊，案发当天这个其中一名啊，江某提议3个人要不去歌厅冲冲喜，之后干一票大的。那2个人啊，一位是刘某，一个是王某，也都默认了。从歌厅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深人静了。原本啊，这3个人计划呢是用自己的车撞向一辆豪车，找一豪车啊，这要碰瓷儿怎么着，在发生事故之后跟对方啊，连对方的人和车一起抢走。正在路上找豪车的时候啊，路过银行，恰好就碰上了这任先生独自一个人。你说倒霉不倒霉啊？3个人简短的商量之后，改变了行动方案，决定动手。这个江某啊，跟刘某，你说他们俩怎么认识的？他们俩是在监狱认识的。江某曾经犯抢劫、诈骗、盗窃，被北京市这个二中院啊判处有期徒刑14年。而刘某啊，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2个人在减刑之后，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被刑满释放。其中刘某啊，犯那故意杀人罪入狱的时候啊，还是未成年人，所以啊，他几乎所有的青年时光都是在高墙之内度过的。刘某说啊，他刚刚结了婚，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所以啊，这个希望能够从轻处罚。而检察机关认为，江某呢是在刑满释放之内5年之内啊再次犯罪，属于累犯，依法应该从重处罚。而刘某啊，之前那次犯罪的时候未成年，所以啊不构成累犯。但是啊，因为3个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抢劫数额巨大，所以啊他们还是要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惩罚。 这个确实是，你说出来了之后，你像就提到刚才那刘某，都出来都结了婚了，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何必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也不能出了事儿之后，这面临处罚的时候想起来您有正常的生活。 对呀、 啊，那动手之前干坏事之前，您怎么不想想您家里还有妻子，还有要过的正常生活呢？是不是？ 嗯。再来看这一条啊，一名一个月左右的这个纯烈男婴被人抛弃在了公交车站，被好心的路人发现之后报警，目前民警已将男婴安排在了丰台区儿童福利院照管，并全力寻找婴儿的亲生父母。这事情发生在14号的早晨，过路群众啊，在丰台区大灰厂路石门口发现了一名被弃婴儿之后，向丰台公安分局张郭庄派出所报警。值班民警丛涛、李爱科两人迅速赶到现场，在843路公交总站的路边啊，发现一名一个月左右的男婴正在这个被褥中熟睡，婴儿身旁放着一个袋子，里边装着有奶粉啊、奶瓶啊、尿布，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信息。这个男婴的嘴部有唇裂，民警对周边的这个群众进行了询问，但是仍然对这个婴儿的身份及这个父母的情况一无所获。于是呢，两名民警就小心翼翼的把婴儿抱上警车，送往丰台区妇幼保健院。那目前民警已经办理好了这个相关的手续，将这个可怜的宝宝安排在了丰台区儿童福利院照管，同时派出所也将配合相关部门全力寻找婴儿的亲生父母。 你看，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样，这才是真警察。那上来张嘴我们视觉，而且还问银行密码呢，那一听呢就不是军警，是不是？ 嗯。 所以说啊，还是这句话，提醒大家要有安全的意识，还是要给我们身边的这些这个警察叔叔们啊，您辛苦了，点个赞吧。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上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新闻2015。 我点， 嘛呢？ 买理财代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了。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北京音乐广播8月19号于国图音乐厅举办 FM974百字情书七夕浪漫情歌会，音乐广播 DJ 一展歌喉，众多知名歌手前来助演。 2015年的这个七夕，以爱之名为你带来情书与情歌的跨界组合，收听各栏目直播互动，前来抢票，我们一起听情歌。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也许你这样认为， 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我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也许你会这么想， 哎，开车多少年了，系不系安全带无所谓， 一会儿就到家，系安全带不舒服。真正的责任是对生命负责。